其他的都别管，我关心的是田凯还会不会再伤害你。 所以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你依然关心我。 陆泽熙无奈地说，我承认我看到你这样心里很不好受，行了吧。 我和田凯的事我会想办法的。 你能有什么办法？ 这你别管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儿不会连累到你的。 潘玉，我不怕被连累，我担心的是你。 赶紧去找林子轩吧，人姑娘是哭着跑着去的。行了，我先走了。 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 哪儿来的就去哪儿呗。 鲁泽熙挡在了潘玉的前面，我送你去医院。 不了，不用。老陆，你知道吗？我后悔了。我后悔当初和你离婚，我更后悔嫁给田凯。可是我不想承认，我也不能承认。我的人生是我自己搞砸的，这个烂摊子也只有我自己能够收拾。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，不是吗？前面30年我没能做个好女人，但是接下来的后半辈子我想做个好妈妈。潘瑜一边说一边穿上那件厚重的风衣，拎了包头也不回地离去了。 这样的潘瑜让陆泽熙心如刀绞，而自己却比6年前更加无能为力了。是啊，就算他要管这个事情，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管呢？也许这个事情还会因为他的参与变得更加复杂，更加不可收拾。他一扭头，发现潘玉的丝巾还在沙发上，他把柔软的丝巾拿在了手里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他确实希望潘玉不得善终，可是当这个女人伤痕累累地站在自己的面前的时候，他才发现那个念头有多么的可笑。手机响了，是林子轩，他刚准备接起来，电话却又挂断了。这就是林子轩，他现在说不定正猫在哪个地方，拿着手机犹豫着拨通了陆泽熙的手机，就响三声，这三声是他在给他台阶下。陆泽熙回拨过去，第一个无人接听，第二个还是无人接听，直到第三个他才接起来，这也是林子轩。他的任性和胡闹都是有尺度的，而这个尺度正好就拿捏在陆泽熙的底线之上。 林子轩的声音懒懒的，透着老大的不愿意。 干嘛？ 你在哪儿呢？ 要你管。 那我就真的不管你了啊！我呢，正打算去吃夜宵呢。你要是不愿意陪我的话，那我想想啊，要不打电话给嬷嬷吧。 你打给他干嘛？他只是你的助理。 你不是不让我管你吗？那以后你也别管我。 那个女人呢？ 谁啊？ 你前妻呗。 走了。 就这么走了？ 你要不信回家来看看呢。 那你来接我呗。 林子轩的语气轻快了许多。 陆泽熙是在一家网咖找到林子轩的，林子轩正在看一部文艺电影，和边上那些玩游戏的相比，他宛如一股清流。陆泽熙拉起了林子轩的手，不由分说揽过了他，顺手拿起他的包往外就走。 哎，还有那个箱子呢。 林子轩指了指沙发的边儿。 陆泽熙摇摇头，用得着演全套吗？你不累我还累呢。 车上，林子轩问陆泽熙， 哎，他来找你 干嘛呀？ 没什么，就是遇到点事儿，想找人商量商量。 我看到他，我就来气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林子轩的声音又变轻了。凭什么他就能够钉子似的戳在你心里，拔都拔不掉？要不是他，你也不会恐婚吧？ 我恐婚跟他没关系啊，是我自己的原因。哎，子轩，我今天可不是故意要跟你吵架的啊。你父母来卯城，我很愿意接待他们，但是我也跟你说过，我 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，我知道。 子轩，你听我说，你是个好女孩。 哎，别，你千万别给我发好人卡，什么好女孩，我看我就是贱兮兮的，在你面前我整个就是一个贱。 你不是，不是，说真心话，是我配不上你。 你是不是又要跟我说分手了？ 陆泽熙没有说话。 林子轩别过头看向车窗外，哭着说，我答应过你的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，哪怕你抱着我喊的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，哪怕你不跟我结婚，因为这些我本来就知道，而且我也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陆泽熙，你心里不是没有我，只是你心里装的不只是我。 子轩，别哭了行吗？ 那你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跟我提分手。 一进家门，林子轩便紧紧地抱住了陆泽熙，脚尖垫起，吻上了他的唇。很快的，两个人像每次吵完架那样纠缠到了一起。陆泽熙横着抱起了林子轩，把他摁在沙发上，林子轩也激烈地回应着。他解开了他的衬衣，褪去了他的牛仔裙，林子轩撩起了长发，露出了那张精致的脸蛋，一双大眼正迷离地看着林子轩。 当林子轩翻身坐到陆泽熙身上的时候，发现了那条黑丝巾。林子轩把丝巾从方志远的屁股下抽出来，似笑非笑地看着陆泽熙。你们俩真的就只是聊聊？ 陆泽熙没有说话，他轻轻地推开了林子轩，那毯子盖住了林子轩的身体。 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？ 陆泽熙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。 林子轩的嘴唇在微微颤抖。我们分手吧。 陆泽熙站了起来。好，这次林子轩真的走了。陆泽熙独自躺在空荡荡的大床上，床头柜上是林子轩没有来得及带走的一本杂志。不是不想留他，陆泽熙知道，只要他说一句话，或者什么都不用说，只是一个轻轻的拥抱，他就会留下的。可是陆泽熙很明白，这个女孩要的，自己给不了。离婚之后，陆泽熙交过很多的女朋友，她们要么神似潘瑜，要么形似潘瑜，自己从未走进过她们的内心，而她们也走进不了自己的。而林子轩呢，是留在自己身边最长的一个，也是最能理解他的一个了。可是就差那么一点儿。不过又是一场离别，哪怕这次他是真的有点痛心了。 天色渐渐的亮了，生活也将继续。 方志远一早就出门了，他不愿被丈母娘盘问，便像没有辞职前那样早出晚归。方志远开着车兜了一大圈，但是无处可去，最后沿着卯江看到了旧时光咖啡馆。咖啡馆门口，安文和刘易斯正在准备开门营业。对方志远的突如其来，安文有些诧异。方志远靠窗坐着，抽着烟，安文也没有多问什么，端了一杯咖啡和三明治给方志远。 方志远喝了一口咖啡，早就听说你在这开了咖啡馆，一直都没过来。 今天也巧，我们呀，开门的早，不然你就得扑空了。一般我们是10点才营业呢。 挺好的。 那你坐着吧，我先去忙。 方志远顿了顿，安文。 安文看向方志远。 你男朋友要是不介意的话，陪我说说话。 安文重新坐下。 方志远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百成离开之后，我和你呢也就疏远了。 啊，其实和百成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大家都挺忙的。就说你吧，这些年你忙着工作，忙着恋爱，忙着结婚，忙着养孩子，挺不容易的。当然了，也有我的原因。我和徐子文结婚离婚，这一圈折腾下来，已经脱掉了两层皮了，总觉得自己太狼狈，没好意思见你们。要不是子文走了，即便我们这些同学都在同一个城市，恐怕也是各有各的苦衷，各有各的忙碌，很难再聚了。 主政说啊，什么时候要请我们这些老同学到他那个农家乐聚聚呢？ 哎，好事儿啊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宁静叫出来，我还没好好的谢过他呢。虽然我最后没和徐家打官司，但是周律师给了我不少帮助啊。 安文，你不用这么客气。 安文似乎想了一下，才缓缓问道，志远，启明通讯那边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方志远一愣。 安文有些尴尬啊，你知道我这人呐，心里藏不住话。我一个朋友在启明上班，他跟我说的这事儿，说你辞职了。你别怪我多管闲事儿啊。 怎么会呢，你这也是出于对老同学的关心嘛。啊，其实就是高层人事变动波及到了我，我呢也不愿意再给人打工了，啊，正打算找个项目自己干呢。 啊， 这个事儿宁静暂时还不知道，我是不想让他担心 啊。我不会告诉他的，不过这事儿啊，早晚周宁静会知道的。创业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这事儿他得支持。徐子文当年开公司的时候，我就特别不理解，我们俩之间呢，一多半的矛盾就是这么产生的。 我明白了。 那你找到项目了吗？ 啊，约了一个朋友，项目见面来着。他呢，自己开了个公司，好像干得还不错。两个人聊了半个多小时，方志远才离去。临出门的时候，方志远在门口的照片墙看到了百成和安文用拍立得照的合影。在这张小小的照片上，两个女人亲密地挨在一起，笑容十分的温暖。方远看着照片说，那个时候啊，你们俩人是整天黏在一块儿啊，分都分不开啊。 可不是嘛，你们俩约会我还总跟着，我不光自己跟着，还带着徐子文，我们四个。安文再也说不下去了。 抱歉安文，我不该让你想起过去了。 是我们都不应该再想过去。 是，可不是嘛， 你应该往前看。方志远说完推门而去了。 下午，方志远本来和李成约好在他公司见面的，不想李成临时改了地点，约在了一个茶楼。方志远走进茶楼包厢时，浓重的烟味呛得他直咳嗽。烟雾里，李成朝方志远招手。这李成原来是陆泽熙的朋友，除了经营的外贸公司，他还在做小额贷款。有一次方志远的同事遇到点要用钱救急的事，陆泽熙跟他推荐的李成，办事倒是可靠，利息也给打了折扣。方志远既给同事解决了麻烦，李成呢也感谢他给自己介绍业务，皆大欢喜得很。 自从老八的那个单身趴之后，方志远就再也没有和李成见过面。这次见面是方志远主动提出的，不过聪明如李成早就猜到了对方的用意。他只是纳闷，如果是方志远自己要用钱，大可问陆泽熙借，何必来找他呢？ 这些天方志远左思右想，看中了一个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的项目，启动资金至少要30万，家里的钱都在周宁静手里，凑一凑估计能够拿出30万。可是方志远没法跟周宁静开口，一是辞职的事周宁静还不知道，再一个这钱是留着买学区房的，周宁静肯定不愿意呀。 方志远也不是没有想过向陆泽熙借，但是朋友之间最忌讳有金钱往来。方志远也抹不开这个脸面，他和周宁静不是没有这笔钱，要是开口借钱又怕被几个哥们小瞧。怎么，你方志远在家里就这么没有地位啊？于是他想到了李成。 李成倒也痛快，听方志远说明了来意，先是邀请方志远到自己的外贸公司，见方志远没什么兴趣，才又说回借钱这件事。李成一口答应，钱自然有，利息到时候再说，肯定比外面低，随用随借，让方志远放手去干。 方志远补充说，哎，这事啊先别告诉老陆，我也只是先到你这咨询一下，借不借呢还另说呢。哎，知道，李成答应的挺爽快。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哎呀，问那么多干嘛，来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李成一笑，钱的事心里有了底，方志远的眉头才略略地舒展开来。接下来就是去省城的厂家实地考察和做前期市场调查了。不过周宁静人在北京，家里一老一小不能不管，去省城的事只能等周宁静回来之后再想办法了。到时候就说到省城开会，周宁静应该不会起疑的，等项目落了地，一切井然有序了，再把事情的始末逐一告知，周宁静会理解的。方志远这么想着，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

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。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娘。 过了几天，三班的微信群里，周冲发出了邀请，邀请众人周末到他的农家乐玩玩，吃住他全包了。陆泽熙第一个跳出来响应，傅丽丽和安文紧跟其后，别的同学倒是回应寥寥。周冲便又打电话给陆泽熙，让他把方志远、老八、明航、毛俊都叫上。 陆泽熙只说毛俊陪老婆去旅行了，其他几个人问题不大。周冲在手机那头热情满满地说：哎，对了啊，把你女朋友带上啊。 女朋友这三个字眼儿，在陆泽熙的心里翻腾了几圈，要不是和林子轩分手了，他百无聊赖，才不会去参加这种有些无聊的同学聚会呢。陆泽熙喝了口浓茶，又想起了潘瑜的事。自己孤家寡人一个，倒不在乎什么香艳视频，怕只怕潘瑜因为这个被田凯拿住了。他不是没有联系过潘瑜，只是潘瑜的手机一直在关机的状态，想来潘瑜之前用来和他联系的那个手机号只是备用的。助理默默推门而入了，陆泽熙抬起了头：怎么又敲门呢？ 默默看着陆泽熙说：老齐下个月要过来。 老齐是医院的大股东，每隔三五个月他就会来一次茅城。陆泽熙并不意外，只是点了点头。 默默迟疑了一下说：老齐要带 HR 的人过来，当然不仅仅是考察那么简单。 陆泽熙缓缓地站了起来，和默默对视着，两个人的眼神里都有些复杂。这些年，陆泽熙的女朋友常换常新，眼前的女助理却从没有换过。默默就是老齐推荐过来的，一开始有那么点儿充当眼线的意味，时间久了，陆泽熙发现默默这个姑娘还不错，为人仗义，看问题还算客观，而且帮了自己不少的忙。李成总爱调侃陆泽熙，问他怎么不直接把默默发展成女朋友呢？陆泽熙只是笑笑，助理就是助理，工作上已经够亲密了，就不要再和生活有瓜葛了。再者，默默不管是长相还是个性，和潘瑜实在是相去甚远。在陆泽熙的眼里，默默是中性的，这个女人似乎永远穿着一身黑西装，加上老爱戴一副黑框的眼镜，还有些毒舌，确实没有什么女人味儿。陆泽熙似乎还想确认 HL 的人要来。 HL 是韩国一家健康医疗集团，它的主营业务包括医美、医院渠道化妆品、干细胞、健康检测和培训等。默默点了点头说，你也知道，上个月 HL 刚和盛美整形签了协议，说是成立合资公司，可是谁都知道 HL 这是直接把盛美给吃了，连渣都没有剩。 老齐他是想把医院给卖了？ 默默没有说话。 六年前，潘瑜离去，一无所有的陆泽熙用手里仅剩的存款开了一家私人整形工作室。说是工作室，其实并没有相关的证照，就是一个黑作坊。靠着半吊子医学知识和那张巧舌如簧的嘴，他的工作室很快就小有名声。随之而来的，除了他渴求已久的金钱，还有卫生局的封条。迎接他的不但是高额罚款，而且极有可能还面临着牢狱之灾。 当时出手替陆泽熙解决这些麻烦的正是老齐。要知道，陆泽熙根本不认识老齐，但是他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也知道把他捞出来还能够确保他接下来无余的人肯定是一个大人物。 果然，老齐开出了条件，他要和陆泽熙合作开一家整形医院，陆泽熙一分钱都不用出，老齐给他10%的干股，外加丰厚的薪水。这算什么条件呢？对陆泽熙来说，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嘛。 陆泽熙越想越糊涂，他甚至觉得有些害怕。可是除了签下老齐给的协议，他似乎没什么退路，也没有前路。当陆泽熙看到医院的法人是自己的时候，似乎明白了老齐的用意。对老齐来说，不过是想找一个替他管理医院，维持正常运营。要是这个人在关键时刻还能够充当替罪羊的话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钱老齐照正不误，但责任和义务将由陆泽熙来承担。 整形这一行风险有多大，陆泽熙非常清楚，所以这些年他在生活上虽然不羁，可在工作上一直是谨小慎微的。医院上下都非常清楚，西亚整形能有今天和陆泽熙的复苏是密不可分的。六年了，在陆泽熙的管理下，医院几乎没有出过什么大的医疗事故，仅有的几起小事故也都是他出面协调解决的，从来没有给老齐添过点麻烦。对西亚，陆泽熙已经有了感情，这一点老齐不是不知道， 可如今呢，老齐要带着韩国 HF 集团的人来茂城，他到底想干嘛呢？他要卖了西亚，那鲁德西这些年的付出又算什么呢？到时候老齐又将自己置于何地呢？ 接下来的几天，陆泽熙一直过得浑浑噩噩。到了周五，他想起周冲的邀约，便抓起手机，开始给方志远他们打电话。方志远这边，周末丈母娘要回去照顾老丈人，孩子由他带。他本来也想带着周子出去玩玩，一口就答应了。明航的父亲明远做完第一阶段的化疗，身体还是虚弱。明航本想退掉聚会，但是明远得知儿子有同学聚会，非要他参加。 明远说，去吧去吧，去会会同学，也好让他们给你介绍介绍对象。明航只得应下了。 老八是答应童安安要给他拍照片的，正犹豫呢。童安安一听说是去农家乐，很是兴奋。他手舞足蹈地说，哎，我们可以带上衣服去农家乐拍呀。 我也没说要带你去。 那我不管。 到了第二天，方志远开车来接老爸，童安安背着相机，拎着一大袋衣服就先坐了上去。老爸实在拿他没办法，这个孩子从来就不按套路出牌。 陆泽熙去接的明航，明航一上车拉开后座，发现欧一美也在，他有些诧异。欧一美笑了笑说，呵呵，我看老陆发的朋友圈，说你们今天有活动，我正愁周末没有安排呢，就死皮赖脸的跟来了。 欧一美今天穿得特别休闲，要不是看他的正脸，还真以为他才27、28岁呢。明航只是微笑，陆泽熙接着说，一美姐能来啊，我们这个同学会那才有意思呢。明航想关上后座的门去坐副驾，可转念一想，他这么一弄会让大家都尴尬，只能硬着头皮坐上去了。 周冲的农家乐在卯城的东郊，紧挨着卯江中游，背后又有卯山，可谓依山傍水。早几年周冲正好赶上卯城大力发展旅游产业，便辞了体制内的工作，在卯山脚下的自家门口开启了农家乐。一开始生意确实不错，但近年周边的农家乐是越来越多了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，能收支平衡那就算不错了。 虽则前路漫漫，偶尔还有些举步维艰的无力感，但高中时代默默无闻的周冲还是很想在老同学的面前显摆显摆。为了这次聚会，他还退掉了两桌客人，别的先不说，他这里嘛，好饭好菜好酒好茶还是供得起的。哎，客房都检查过了吗？哎，床单被套啊，全都给我换一遍啊。周冲刚刚检查完后厨的肉菜，走到了餐厅，一眼就看到了妻子季兰。 季兰一脸不悦，哼，不就是几个老同学吗？至于吗？连生意都不做了。 不是，你懂什么呀？哎，你怎么就穿这样啊？ 只见季兰就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，确实没有半点老板娘的样子。季兰撇了撇嘴说，哼，那我是不是得先去买一件貂皮大衣穿着，还是跟你似的挂一根半斤重的金链子呀？ 不是，你为什么这么老走极端呢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些老同学这是第一次到咱们这儿，你总得穿得隆重点吧，正式点吧。 穷显摆什么呀，有意思吗？季兰说完扭头就走。等方志远他们赶到农家乐，周冲两口子站门口迎接的时候，季兰还是穿着那件格子衬衫。自从周冲从事业单位辞职， 还留在原单位的季兰就老大的不乐意，总觉得周冲变得满身铜臭，也就是近来生意惨淡，他辞退了几个服务员，而身为妻子，他实在不能不管，这才每个周末过来帮忙。在季兰看来，丈夫为了搞同学聚会，推掉了两桌客人，说起来是什么重情重义，其实就是为了穷显呗。但是场面上，总还是要让丈夫过得去，给他点面子。当着他那些老同学的面，季兰倒还算热情好客。怎么办？来都来了，总得招待吧。 这边方志远、老八和童安安刚坐定，陆泽西、明航和欧一美就到了。午饭时间，傅丽丽带着司机小米出现了，然后安文和百成也到了。百成回来，方志远是有些意外的。 除了还在后厨帮忙的季兰，这一桌子的五个女人，童安安、欧一美、傅丽丽、安文和百成，此刻正叽叽喳喳说个没完。童安安是个自来熟，什么话题他都能接，说到忘形处还要回方志远车上拿他那堆衣服，准备推销给在座的姐姐们。童安安哪里知道，坐在他身边的这些姐姐，谁也不会穿他卖的那些爆款和网红同款。欧一美就更夸张了，很快就加了一圈微信。本来嘛，他开广告公司的，应该对一身名牌的女老板傅丽丽殷勤有加才是。他反而和安文、百成熟络起来，宛如认识了十几年一般，妹妹长，妹妹短起来。 方志远和百成的座位中间隔着个傅丽丽，两个人只是简单的寒暄，方志远偶尔打量百成，见百成神情淡淡，似乎早已忘记了那天晚上在他的办公室两个人谈论过的那朵罂粟花。这样也好，他就怕两个人见了面会尴尬。 午饭很是丰盛，现杀的土鸡，一只清炖，一只白切，自家鱼塘的白莲，一鱼三吃，鱼头包了豆腐汤，中段切片水煮，尾部油炸，另外有烤羊腿、羊杂碎、红烧的土猪肉等等，还有几样据说是空运过来的海鲜也都不错。新鲜的菜蔬和点心都是后上的，点心里一道酒酿圆子，算是周冲这里的招牌菜，拿出来的白酒和葡萄酒也是自酿，口感纯正。和百城的菲斯特不一样，周冲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原生态，透着那么股子新鲜的质朴。众人一边吃一边回味着高中时代的种种，一团和乐。 趁着陆泽西去上洗手间，明航跟了过去，直接把陆泽西堵在了洗手间的门口了。陆泽西开玩笑说，干嘛干嘛，哎，大家都兄弟啊，你不会打我主意吧？明航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取向是正常的。气你气你的，我问你，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？谁呀？陆泽西想了一下乐了，欧一美，哈哈，什么情况啊？啊，他不会对你老，你给我找的工作我很满意，也很感激。可是，一美姐这个人吧，她怎么让我觉得心里头有点发慌啊？鲁泽西皱起了眉。哦，玩笑归玩笑啊，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。嗯，她确实有这么个毛病，就喜欢年轻的、长相斯文的男人。你也是啊。都30多岁的人了，再说了，你住在北京那么多年，总见过世面吧？哟，就这个就把你给难住了？不是这样啊， 那首先他是我的老板，我不想跟他有太多的私交，还有他已婚有老公，就冲这个我也得跟他保持距离啊。我算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女朋友，你呀，你是完完全全的不解风情啊。老罗，有的像你这样才叫解风情，那我宁可不要。嘿，你还跟我杠上了。我不管啊，反正这事你得帮我解决。不是，我怎么解决啊？啊，你只要保持立场，他还能生扑你不成吗？明航不说话了。陆泽熙拍了拍明航的肩膀，继续说，欧一美是真欣赏你的才华，我才把你介绍到那儿的。我也不是为拉皮条。哎，你这话可真够难听的。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？老罗，我回某城，我没有太多的想法，我就是想待在父母的身边，特别是我爸爸，他的身体。明航的神情变得有些暗淡了。以前呢，我总想为自己活着，可我爸这么一病，我也想明白了，人不能只为自己。工作的事我谢谢你，真的。可是一梅姐实在太热情了，我总觉得，老罗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，得，你们呢，一个个都是正能量，全都是正人君子，我呢，最可耻，最下流，好不好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工作你要不想干，没有人强迫你。陆泽熙说完，扭头就走。 陆泽熙这些天，心里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，看明航那样，更觉得可气，自己好心帮他，还落得一身不是了，没这道理啊。从洗手间出来，陆泽熙绕到餐厅后面的鱼塘，时值初夏，新绿的荷叶在塘上铺开，正午的阳光又洒在叶面上，很有一番风味。但陆泽熙哪有心思欣赏啊？他摸了摸裤兜，想抽根烟，却发现兜内空空如也。四下张望，在鱼塘对面看到一个年轻女孩，女孩穿着藕荷色的套装，是农家乐女服务员的打扮，正打着电话，也听不清那个女孩在说什么。但远远看去，她的神态和肢体语言倒有些像林子轩。一样的年轻，就连媚态都有几分神似。陆泽熙难免看得有些入神，于是想起了林子轩，他甚至有些怀疑这种想念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拥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